再点一根烟，看能不能够吸入一点快乐，去干一点忧愁，规律的节奏，呼吸着痛苦，再撑一下吧，再撑一下吧。总有人放不下，总有一些声音最后让你倒下，微弱的求救声被人海淹没了， 再也没有回答，再也没回来了。 撑一下吧，再撑一下吧。